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早上8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30公里，即是北纬 18.4 度，东经 113.8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以及中部。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增强，在东北季候风与纳沙共同影响之下，本港仍然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中午之前维持。预料纳沙会逐渐远离本港的风力不会显著增强，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机会较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大老山、黄澜岛以及昂坪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9、56以及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86、62以及77公里。预测是吹北至东北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间中有雨，天气显著较凉，市区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逐渐下降至最低大约19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朝早仍然较凉，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尖沙咀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龙尾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咧就车多，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新墟对出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车龙就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另外由于有水管急收，观塘的骏业里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就是观塘的骏业里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另外九龙城的牙前朗道由于较早前爆水管，牙前朗道近住九龙城街市附近快线都是需要封闭。受强风影响，青屿干线昂船洲大桥、港珠澳大桥主桥和港珠澳大桥的香港连接路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另外来往塔门黄石码头马料水和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服务都是已经暂停了。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令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和冠心病，食嘢记得少盐少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施政报告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专家现场分析。 星期三下午5点， 陆宇光、高福慧、杨立门、林智恩主持。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2同步直播。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我们其实用了很多时间去发现到一件事，其实班管理者他的思维或者他的那个限制是控制了个设计。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潘家阳、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0月18日，天文台表示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中午前维持。 新增5361宗确诊，多5宗死亡个案。 消委会测试发现三款儿童牙膏酸碱值太低，或损害珐琅质。 英国新任财相撤销几乎所有早前引发金融震荡的减税措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09，十月十八号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有关啲院舍，同大家讲下，立法会系审议紧呢个修订院舍法例草案啦，包括喺人手比例嘅增加啦，同埋一啲人均面积方面嘅增加，好似系高度照顾院舍护士同住客嗰个比例1:60咁个时间，当值咧就由现时。每日11鐘咧，係修例之後咧就建議13鐘嘅最低人均樓面面積就由 6.5 平方米去到建議，譬如中低度照顧院舍就去到8平方米，高度照顧院舍就 9.5 平方米，即、就、係、是、人均面積嚟講咧就係大咗、闊咗咁，係咪質素好咗？但係對於院舍嚟講嗰個嘅成本會唔會都出現一啲嘅情況咧？例如請人方面會唔會都要請多啲咧？佢哋嘅收入方面又會唔會因為每個住嘅院友个面积大咗嘅时候，佢哋嘅收入可能会相应系细咗咧？咁星期三嘅施政报告提到会加强安老服务措施，因为见到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都话会喺施政报告咧有一啲改善院舍人手不足同埋业界经营困难嘅一啲相应措施会推出嘅。你自己预计又会系点？会唔会你都系院舍界别嘅咧？点睇嚟紧施政报告可能会涉及到一啲院舍人手不足嘅措施咧？見到工聯會都表明話係反對擴大輸入外勞，建議政府改善一啲護理員嘅薪酬同埋工時等等嘅待遇。轉頭翻嚟，我哋都會同工聯會傾嘅。而家先同院舍方面嘅代表同我哋傾下。有香港安老服務協會秘書長陳永洲，早晨。 系早晨，主持人早晨，系 早晨陈永洲，同大家先讲下，即系院舍成日就话即系人手方面啊唔够啦，请人方面有困难啦，不如同大家先讲下人手短缺有几咁严重，而家嗰啲本地员工嗰个流失系咪特别严重啦？呢段时间，同埋有边啲工种系请人方面特别难嘅咧？ 其实人手不足咧，其实我谂呢个业界每一个经营者咧都系每日面对紧嘅问题啦。咁其实如果你话边一个职级啊职系咧比较难请人啲咧？其实都可以话，其实每一个职系，即系下至即系啲护理员啦，上至啲护士咧，其实咧喺我哋而家目前嘅情况咧，都系好难、好艰巨请人。即使院舍每即系去登一啲招聘广告啦，或者系做一啲招聘嘅动作嘅话咧，其实嚟见工嘅人咧，真系少之又少。咁所以其实每日都头痕紧啲人手问题啦，系啊。咁所以都好紧张嘅，其实系就是、再加埋嚟紧修例又话。將個人手嗰個比例咧再提高嘅話咧，其實我哋業界都好擔心，就係話究竟人從何來，究竟喺邊度彈呢啲人出嚟咧？其實係我哋都好擔心。 頭先提到護理員啦、護士啦，而家係人手嚟講，可能爭幾多成咁樣嘅？有冇話預計修例之後可能呢個問題會係去到點？ 其實如果本身我哋協會咧，其實都做咗初步嘅估算啦。咁其實如果比起而家我哋需要一個比較充足嘅人手嘅比例嘅話咧，其實我哋業界其實基本上係差20%左右嘅員工嘅，其實係啊，所以都爭個數個比例都幾大。咁 護士同埋護理員都係爭20%，定係總共加埋？ 總共加埋啦，係啦，係啊，即係總共加埋所有職系加埋咁樣係爭20%，係啊。咁啊，護士同護理員就。是特別嚴重的一個缺乏咯，係咯，我知道，係啊。 而家本地如果請唔到嘅話，都會有另一個方法啦，就是補充勞工計劃引入一啲外勞去填補嗰個人手嘅。呢一個渠道係咪都叫做舒緩或者解決到一啲院舍人手問題咧？ 係啊，如果如果你講我哋私營安老院嚟講啦，其實一路以嚟其實都係護理員咧，都係。可以直接咁講啦，其實係靠一啲補充勞工咧，去支持住一個護理嗰個運作嗰邊。咁啊，其實本身原意咧，補充勞工計劃其實我哋都好支持，就係話，即係個精神就係話，當本地勞工不足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先至去引入一個補充外勞咧去幫手。 咁啊，奈何真係一路以嚟都其實我哋想請本地嘅護理員咧，一路請都請唔到。咁所以就其實就係好，即係而家暫時嚟講係好依賴一啲補充勞工去提供一個護理嘅一個支援咯。而家喺院舍入邊係啊。 以私營院舍嚟講，有幾多係嚟自補充勞工計劃嘅呢啲外勞嘅人手？有幾多係本地人咧？ 其實而家嗰個有一個固定嘅比例嘅本身，即係其實係兩個本地嘅員工啦，就可以有一個 quota 去請到一個補充勞工咁樣咯，咁所以個比例係2:1左右。咁啊，當然即係其實啱啱第五波疫情啦，其實就因為有員工即係流失啦，咁其實就令到嗰個照顧嗰個問題更加嚴峻嘅時候咧，咁啊即係政府有一個好及時嘅措施，其實都幫到好多手。即係其實佢就有一個特別嘅計劃啦，就短時間裏面批咗一個3000個名額咧，其實俾我哋一個護理行業。咁其實我諗政府都 notice 到，其實個本地護理員其實短時間裏面係好難去，即係睇翻呢個疫情嘅需要咧，其實佢都睇到短時間裏面好難去。即係喺本地招聘啊，咁所以就即係出呢個策略啦。咁但係其實呢個策略就真係令到成個第五波咧照顧老人家上面嗰個壓力咧得以舒緩咯，係啦。咁所以其實都即係都可以見到其實嗰個事實嘅情況係真係香港本地係好難揾到護理員去做嘢，係啦。 而家你覺得現時嘅補充勞工計劃係咪都喺輸入外勞方面係足夠，定係覺得仲可以擴大呢？如果擴大嘅話，係可以點樣擴大或者放寬，令到一啲外勞係更加多、更加易係嚟到喺院舍方面幫手？ 其實重申一點咧，其實我哋業界咧其實好支持，即係如果係可以有本地人照顧翻本地人咧，其實呢一個對於我哋見到照顧長者嚟講係最理想。咁所以咧，其實你話是否應該擴大啊，或者係一個減少咧？其實我自己覺得係應該係因時制定嘅。即係譬如好似頭先咁講疫情，突然間嚟得咁來勢洶洶嘅話咧，其實短時間裏面即係冇一個即係人手嘅一啲支持嘅話咧，其實就可能要暫時去擴大個比例去應付翻需要咯。咁但係如果相反，如果佢個情況即係本地嘅即係護理員提供係有改善，係多咗嘅時候，我哋都好贊成比例應該減少。即係其實有本地人做嘅話，其實我哋都唔想話嘥咁多時間精神，因為要處理一個補充勞工嘅一個入職嘅話咧，其實我哋要提供多好多配套嘅嘢，包括咗提供宿舍啦、伙食啦、一啲心理輔導啦，同埋一啲即係一啲醫療上面嘅支援啦。咁其實都唔簡單嘅，都係啊。但係就即係嚟到嘅補充勞工帶嚟嘅穩定性咧，對於我哋而家個經營嚟講係好重要。係啦，咁所以都冇乜情況之下，都係要用一啲補充勞工去幫手咁樣，係啊。 但問題頭先你提到話喺人手方面爭20%啦，嚟緊如果修例通過之後，可能人手要更加多噶咯，因為空間又要多咗，成本可能收入方面就相對係低咗，等等呢啲對院舍嚟講都係一啲考慮嚟噶嘛。咁喺咁嘅情況，係咪更加需要去擴闊而家輸入外勞嘅一啲嘅渠道咧？有冇呢個考慮咧？係 嗱，其實即係如果人手比例上面提高嘅话咧，咁其实真係要諗下人从何来啦。咁头先我都讲过啦，如果政府喺嚟緊，如果譬如头先都预告都有讲啦，就係话嚟緊听日嘅施政报告里面有一啲措施係可以增加到一啲供应本地嘅劳工嘅话，其实我哋觉得係呢一个係一个即係、好消息嚟嘅。咁但係就要睇下究竟事实上係咪真係做到个效果囉。咁如果唔係嘅话咧，其实即係都我都所講啦，就是、其實都係要增加翻嗰個叫補充勞工去補充翻嗰個不足，咁同埋就大家知道人口老化啦，2022年其實1:5嘅一個就係65歲以上嘅比例，咁其實唔單止係院舍本身嘅需求唔夠而製造咗不足，但係新增嘅需要嘅話，其實呢度其實仲有一個好大量嘅一個名額要 fill in 嘅，咁所以。即係呢個其實都即係如果冇其他辦法嘅話，其實即係補充勞工都係要靠補充勞工去幫手支持住咯。其實就係 因為有啲譬如工會啊啲意見都提到就話而家院舍本身人工低、工時長、前景唔樂觀，而令到一啲本地人未必好願意加入做一啲院舍嘅照顧員啊嘛。會唔會其實根本院舍就係製造咗一個唔係好理想嘅工作環境，去吸引一啲本地人去做，即係或者所謂嗰個薪酬待遇啊等等係唔夠競爭力咧？咁系咪因为咁嘅情况而导致要揾外劳咧？系咪咁咧？ 其实我谂即系工会佢哋呢个意见咧，就比较即系单方面啲咯。我自己觉得就因为其实如果你话 公市場私營院舍公市場啦，或者人工低嘅話咧，其實而家睇翻而家啲政府非牟利 NGO 院舍啦，咁其實佢哋都面對緊一個護理員嘅人手荒。基本上佢哋嘅工時係八小時咁，同埋個即係相對嘅人工啦，咁佢哋都會出得比較即係高啲、合理啲。咁其實佢哋都面對相同嘅問題嘅話，其實就唔單單係因為呢兩個原因而影響到啲人入職嘅傾向咯。 你哋分析係可以點樣增加，或者個原因係咩咧？ 其實我哋自己覺得本身真係個工種嗰個問題啦，即係其實唔係咁多人可以接受到即係。呢、这、一個即係護理行業上面嘅一啲工作啦，即係包括咗一啲，譬如幫長者去沖涼啊、換片啊，或者呢啲即係比較厭惡性啦。其實呢一個我自己覺得係會即係可能係即係唔係咁多人係可以接受到呢一行，咁令到即係其實我自己，譬如我以自己為例啦，其實入職咗十年啦，其實就基本上請到本地嘅護理員咧，係十隻手指數得曬嘅，係啊，咁而佢哋都唔係新入職嘅喎。佢哋都係可能其他院舍轉過嚟，咁其實所以呢個面問題就係一路都冇新血加入，咁其實變咗面對越嚟越大多嘅需求嘅話，其實真係一路都只會令到嗰個缺，即係嗰叫做不足率咧，其實越嚟越高咁樣咯。係啊， 我見到醫院診所護理業職工會理事長潘慧賢都提出一個點啊，就話其實社署喺三月份疫情嘅期間係用30,000元，大約30,000元嘅薪酬啦，係招聘一啲臨時合約照顧員咯。就話當時嗰個反應都幾好嘅，因為短時間內收到超過5,500個本地工友報名，咁就反映佢話反映就係即係安老服務工作咧，並唔係冇人願意去做，而係個薪酬待遇係差到唔想做嘅。點睇呢個講法咧？ 其實就嗰陣時係嘅，確實係多人問咗，因為其實疫情大家知道嗰個失業率都即係因為嗰個有啲行業就因為比較艱難啦，咁好多人都褪咗出嚟。咁好多人都有嗰陣時咧，其實都有查詢過，因為有一個咁特別一嘅高嘅人工嘅話咧，其實嗰陣時好多人都問過。咁但係咧，我哋自己業界見到咧，其實當時即係嗰啲人咧，其實都係大部分都係抱一啲觀望啊或者嘗試心態咧去做呢一行。咁其實即係過咗呢30,000元之後咧，其實佢哋之後再繼續做啊，或者繼續有興趣做咧，其實真係唔多嘅，即係可能佢哋當佢接觸咗之後，咁其實佢哋發覺即係自己原來都唔係咁即係中意啊，或者頂得順。其實呢一樣嘢，其實我覺得就唔係一個真係一個最主要個原因去令到佢哋去入呢一行啊，係啊，始終佢哋即係好多人都係即係因為冇工做，當刻冇工做，疫情期間。咁佢哋抱住一個嘗試嘅心態，咁可能當遲啲其他嘢復甦啊，其他經濟復甦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未必會選擇留喺呢一行度繼續做。 Okay. 所以長遠覺得都係要靠外勞方面去幫手。 除非政府有啲其實中長期少少嘅措施啦，其實譬如好似即係工會都提到一個青航計劃，咁其實我哋業界咧其實都即係覺得好認同青航計劃嘅理念啊，因為一路以嚟咧其實冇年輕人入行咧，我哋呢一行就因為。其實一路都冇一個好好嘅上升階梯啊嘛，咁但係佢呢個青航計劃咧，其實咧就係話鼓勵啲年輕人，當佢去接觸咗呢一行，去開始嘗試做咗一年兩年之後咧，佢有機會可以晉升到去讀護士啊嗰啲成咧，咁其實咧係真係帶咗一批新血俾我哋呢一個行業嘅。咁其實我覺得好似類似呢啲咁嘅計劃咧，政府係真係應該要多啲諗一諗。咁其實因為即係我哋都想多啲年輕人接觸呢一行，咁透過呢個計劃接觸咗之後，其實唔可即係佢工會都講得啱啊，其實得30%人留低。咁其實咧，佢但係工會嘅解釋咧，就係話因為個待遇唔吸引。咁但係呢度我想即係補充少少咧，其實成個青航計劃裏面咧，嗰兩年實習咧，其實當佢哋報名嘅時候咧，已經知道個待遇已經 set 到 fix 咗噶啦。咁所以其實咧留唔低嘅原因咧，其實我自己都有請啲青航學生，大部分都係接觸咗之後試咗工之後咧，佢哋覺得真係頂唔順，真係唔中意，因為始終都有佢嗰個行業嘅性質喺入邊。咁、okay. 所以其實都希望政府有多啲呢啲中長期少少嘅措施去、去令到多啲新嘅本地護理員入行啊、新血啊。咁、其實我哋唔係單方面淨係想擴充外勞咁簡單，係啊， 唔該曬陳龍舟，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於院舍嘅陳龍舟就係香港安老服務協會秘書長，講到院舍方面人手不足啊等等嘅問題啦。又想請埋工會方面同我哋傾下，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梁子榮，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 早晨，梁子榮，我見你哋早前開記者會都有提到，安老服務業嗰度，你哋就反對擴大輸入外勞嘅何謂擴大呢？即係你哋反對邊一方面嘅輸入外勞嘅方式咧？你哋係 最主要我哋係反對現時安老護老業嗰度，如果因為現時已經有一個政策咧，就補充一啲嘅人手短缺嘅。 嗯。 但係如果再繼續可能係再放寬嗰個情況，甚至乎連津助嗰啲院舍都係引入外勞嘅話咧。我哋擔心成個業界嗰個發展咧就唔係太理想，亦都係導致到嗰個人手短缺或者人手不足嗰個情況繼續惡化嘅話咧，係令到本地一啲有興趣去入行呢啲嘅人士咧，都可能會卻步嘅。 嗯，但点睇即係譬如我见到业界代表陈志玉啦，都有提到话平均起码都要5000至10000人先可以勉强到应付到业界嗰个人手短缺嘅情况。你点睇佢呢个评估啦？如果係呢一个数字嘅短缺单靠本地人去补充，又系咪可以做到呢？定係都真係外劳系一个嘅必要性喺度呢？ 本地劳同本地嗰个就业嗰、那個嘅勞工，佢哋嗰個待遇其實係極之唔同嘅。如果外勞嘅話，佢嚟到香港可能佢每日都係工作8小時， 嗯， 但係本地工人咧，佢係要做到12個小時嘅。所以其實喺工作量或者嗰、那個長時間工作咧，導致好多本地嘅勞工咧係唔願意喺呢行嘅發展。咁再加上就係本身呢一行其實真係辛苦嘅，長時間工作佢哋係有好嚴重嘅勞損啦。每日佢都要面對即係院舍入面一啲比較可能要處理啲衛生嘅一啲嘅工作啦。咁呢啲長時間呢啲厭惡性嘅工作呢，其實都係導致呢個行業呢係少人入行。咁但係如果喺個工時上面都唔係太過理想，都要做到12個鐘頭嘅話咧，其實對本地工人一同即係外勞嗰邊去比較嘅時候咧，又令到本地工人嗰個嘅不滿嗰個情緒就會增加嘅。咁所以一路一路嗰個人數即係短缺嘅人數越嚟越嚴重，都係喺個薪酬待遇嗰度係反映到出嚟啦。咁再加上就係本身本地工人即係12個鐘頭同8個鐘頭嗰個人工其實差距不大嘅。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就令到嗰個人手越嚟越短缺啦。咁呢個係最主要原因。 嗯，但本地人唔去院舍做，係真係因為佢哋同外勞比較，覺得工時相對長啲，或者計翻每個鐘計可能唔係多佢哋好多人工，係真係呢樣嘢咩？定係本身嘅工作性質因為太厭惡性，可能令到佢哋根本唔想入行，同個人工未必係完全有關係咧？會唔會係咁？ 兩樣都有嘅。另一樣咧就係本身呢個行業，佢哋其實好。大部分都能夠係佢攞經驗之後咧，就轉翻過去醫管局一啲嘅 PCA 嘅職系當中嘅。咁所以喺嗰個嘅情況之下咧，就只要即係有其他嘅出路嘅話咧，好多呢啲入咗行之後攞經驗嘅話，咁佢一轉到過去醫管局嗰個職系上面咧，人工上面有保證啦，咁嗰個工作時間有保證喺度啦。咁所以喺而家現時個情況咧，安老院舍佢哋係可能完成咗個培訓之後，咁佢哋可能入去攞啲經驗之後咧，然之後就等機會就會係轉過去另一啲職系，咁所以導致人手不斷係短缺出嚟啦。咁同埋就係本身工作嗰個嘅性質咧，而家喺入面有啲初入行嘅入到去嘅，咁可能就係去到院舍咁期望就可能係做一啲即係保健啊、護理嗰啲咁，但係入到去嗰個情況有時就係全部就做曬呢啲即係厭惡性嘅工作，咁所以導致有啲真係希望入行嘅，但係就係一入行已經遇到一啲唔好嘅待遇話咧，咁就令到佢哋係出翻嚟呢個行業咯。 嗯，咁但係個工作性質真係咁，咁點樣可以令到啲人係培訓完之後係可以留低喺呢一行嘅咧？同埋外勞嘅好處係咪就係正正唔會喺呢度培訓，喺安老業界培訓完之後跳咗去其他職系嗰度，因為佢哋即係可能都搶手嘅，佢哋嘅背景都即係外勞嘅好處可能就係咁，係咪咧？ 如果睇翻數字嘅話咧，當然頭先即係有講到，即係青行計劃當中，即係社署都有呢啲計劃去吸引人才啦。但係佢哋嗰啲都係比較低學歷啊，即係嗰批嘅人士。但係如果你再睇翻咧，即係我哋係睇翻職業訓練局嗰啲嘅數字咧，其實過去嗰個嘅報讀人數咧都有差唔多有3000人嘅。其實唔係唔吸引現時一啲嘅年青人去入行。 房嘅，最主要就係喺個人工上面反映到嗰個問題，如果係繼續嚴重都係被剝削嘅人工嘅話咧，咁佢哋自然就會跳去另一啲嘅行業嗰度發展啦。咁另外就係佢哋入到嚟嗰個嘅即係嗰個嘅晉升機會其實都係少嘅。咁所以喺安老院入面可能只係一個職位，咁可能做長時間都係五年十年都係咁樣嘅職位嘅話，其實中途嘅好多呢啲嘅從業員咧都係會轉咗出去，所以其實唔係關事，即係嗰個性質，即係本身行業入面係可能要處理啲厭惡性嘅工作，或者係一啲比較勞動性嘅工作，其實佢哋知嘅，只不過就係喺薪酬待遇啊，再加埋嗰個晉升機會， okay. 加埋一齊嘅時候，佢哋就會去轉咗去另一個行業咯。 嗯，半分鐘到咧，期望施政報告可以喺呢一方面點樣有啲咩建議？ 期望施政報告入面可以係即係有呢個行業上面一啲嘅職系架構，點樣去可以令到多啲人係留翻喺呢個行業上面啦，甚至乎就喺嗰個培訓上面可以再多元化啲，即係係可以保證到佢就業啊其他嘢嘅話，政府應該係即係多啲思維去諗多啲嘅方法，去吸引多啲人去從入行咯。 OK， 好，唔該曬梁子榮，同你傾到呢度。梁子榮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嚟嘅，對於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早前就話施政報告會有一啲改善院舍人手不足、業界經營困難等等嘅相應措施，有咩期望呢？18723111，18723111，轉頭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三号强风信号会喺今日中午之前维持。天文台表示，影响华南嘅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增强。喺东北季候风与台风纳沙嘅共同影响之下，本港仍然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纳沙会逐渐远离本港嘅风力唔会显著增强。海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机会较低。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英国首相卓惠斯坚持将会带领保守党进入下届大选。卓惠斯承认犯错并致歉，指出上任一个月以来并不完美，但已经纠正错误。他说不改变方向是不负责任。卓惠斯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仍然致力促进英国经济增长，但承认现在要更长时间才能够实现。卓惠斯承认走得太远和太快的责任，他依然致力于低税收高增长的经济，但现在保持经济稳定是优先事项。新任财相侯俊伟较早前在国会下议院接受紧急质询时候，宣布几乎撤销早前引发金融市场震荡的减税措施。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在俄罗斯叶伊斯克市坠毁，至少造成6人死亡、19人受伤，包括两个小朋友。俄罗斯国防部说，这架苏34战机从南部军区军用机场起飞，执行训练任务，随后坠毁在叶伊斯克市一处民居。两个机组人员成功跳伞逃生。机组人员曾经向地面报告，飞机起飞的时候有一个引擎起火。飞机坠毁之后起火焚烧，火势蔓延去到附近一栋九层高的楼宇，造成17户住宅受损。火场面积2000平方米，火势已经被控制。总统普京已经获悉事件，下令全力協助傷者，有關部門已經展開調查。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7126點，升35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8.87，瑞士法郎0.995，加元1.371，人民幣7.198，英鎊對美元1.136，歐元對美元0.985，澳元對美元0.63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早上八点，

消委会测试发现三款儿童牙膏酸碱值太低，或损害珐琅质。 英国新任财相撤销几乎所有早前引发金融震荡的减税措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先讲下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22度，相对湿度56%，三号强风信号咧继续生效紧嘅。想同大家讲下，市建局早前就公布启动两个嘅重建项目，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土瓜湾明伦街码头角道，亦都系大家俗称五街嘅呢一个旧楼群嘅一个范围嘅项目咧，就会系喺重建嘅范围之内。另外一个就系土瓜湾道码头角道呢两个嘅重建项目嘅咁。嗱，其中五街呢个旧楼群咧，就会系连同佢北邻嘅一段码头角道啦，纳入明伦街码头角道发展计划，总占地12.3万方尺，咁啊涉及到100个街号嘅旧楼。咁啊，讲到土瓜湾五街啦，大家都会同样讲埋13街，因为都系相对一啲旧楼嘅情况，亦都系曾经咧系喺2014年咧系纳入呢个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规划研究之中，被列为重建优先范围嘅13街旧楼。咁啊，今次就未见到话重建方面有啲嘅时间表啊、进展啊等等嘅咁。嗱，成个情况，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关于五街同埋五街等等呢两个嘅重建项目嘅情况嘅咁。立法会议员杨永杰，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各位听众，大家早晨。 早晨，杨永杰。头先提到市建局公布土瓜湾两个重建项目啦，五街同埋呢个嘅土瓜湾道码头角道嘅发展计划，点睇市建局有今次呢一个嘅公布？你哋嘅睇法系点咧？ 我系欢迎市建局公布呢个重建项目嘅。咁啊，大家五街嘅街坊咧都非常之高兴啦，因为知道公布咗，因为可以改善到佢哋嘅居住嘅環境啦，因為五街嘅居住環境咧，其實都係非常之差嘅啦，都好多漏水啊，環境惡劣。咁啊，透過呢次嘅市區重建嘅項目咧，改善佢哋嘅居住環境咧，佢哋非常之歡迎。但係與此同時咧，啲街坊都期望咧，希望市建局咧盡快可以出到價，因為咧而家啲市況咧都非常擔心啊，驚出完價之後咧個樓價調轉頭回升咧。咁會令到佢哋失曬預算咯，咁又期望市建局可咧可以簡化嘅程序，可以盡早出價，令到佢哋可以盡快咧上到樓，改善佢哋嘅居住環境。 你接觸嘅街坊入邊係咪大部分都係支持嘅？有冇啲其實唔係好贊成呢個重建嘅？ 其實咧五街一直以嚟佢自己都自己推動緊成個五街嘅重建嘅，咁喺我哋接觸裡面咧，基本上大部分嘅街坊咧都非常之歡迎呢個重建嘅項目啦，所以佢哋，但係佢哋非常有少少部分擔心嘅，就係頭先我所講，即係而家市況咧非常之反覆，驚而家一出價之後咧嘅樓價掉頭回升咧，咁佢哋就真係失曬預算啦。咁仲有啲租户都期望透過呢次嘅重建項目咧，可以盡快上樓啦。 所謂失曬預算係咪佢哋未必可以原區安置，或者即係冇咗而家佢哋住或者工作嘅地方之後嗰個問題咧？係。 上樓嗰啲居民咧都期望咧都係原區安置嘅，咁我知道咧啟德附近咧都好多公屋咧而家興建緊，佢哋期望咧都喺附近新興建嘅公屋裏面咧可以作一個原區嘅安置。而至於住宅嘅業主咧，佢哋最擔心就係個樓價嘅變化，因為佢雖然當佢出價嘅時候咧，可能而家市況比較向下調整啦，咁如果佢盡早出價，最擔心就係話佢出完價之後咧個樓價掉頭向上升翻嘅時候咧，佢哋賠償嘅價錢咧就唔足以去買翻同區七年樓齡嘅住宅咯。 如果真係咁嘅情況，有啲咩嘅處理方法咧？ 所以我哋期望即係政府市建局咧可以盡快出價啦。咁喺咁不穩定嘅情況下面咧，因為越早出價咧，市民嘅掌握度咧就會越大咯。 五街未有重建計劃嗰陣咧，市建局曾經講過，就話五街同埋十三街嘅樓宇狀況咧，過往已經為啲業主提供咗各類呢啲樓宇復修支援嘅服務啊、資助等等，去改善嗰個樓宇狀況同埋設施嘅。而家有冇影響㗎呢一方面？ 其實係冇影響嘅，因為咧雖然佢而家有啲命令啦，都做緊復修嘅工程，咁喺市建局嘅一啲嘅計劃裏面咧，主要你繼續做復修所支出嘅資錢咧，咁市建局可以賠償翻俾佢哋嘅，所以對於 受影響的住宅業主來說呢，個影響是沒有起到不存在的。 嗯嗯嗯，今次這兩個項目呢就說合共興建2000多個私人住宅單位，就說總收購成本估計超過100億，計算即平均每個單位收購的成本是超過440多萬的。怎麼看這個的收購成本呢？會不會預計即重建之後嗰、那個嘅，因為個地價都相對高啦，重建出嚟之後嗰個嘅單位，因為呢個建築成本等等都會相對高一啲咧。 我係唔擔心嘅，因為嗰個地段咧非常之優質嘅，咁即係如果你要理解到咧，佢係靠近郵輪碼頭啦、體育園啦，咁其實係望海嘅，咁我相信未來嘅尺價咧，比佢收報成本咧嗰個係高好多。咁啊，呢個係非常之大多利潤嘅一個住宅項目。咁我但我更期望咧。就市建局透過呢個賺錢嘅項目咧，可以推動到毗鄰嘅十三街嘅重建啦。因為十三街係我哋九龍城啦、剩餘啦，即係最大一個即係舊樓嘅群啊。咁都期望咧，啲業主都期望可以透過即係五街嘅重建咧，帶動埋十三街嘅重建啦。 嗯，市建局總經理負責規劃同埋設計嘅麥忠傑就話：十三街同埋五街咧，喺個土地佈局、地積比率同埋規劃方面都有好大分別，咁所以就話必須要小心去審視十三街嗰個項目喺規劃上面帶嚟嘅嗰啲機遇係咪真係咁唔同咧？十三街同埋五街點睇今次有一個重建嘅宣佈喺五街，但十三街方面暫時就未有時間表呢個情況咧？ 因為十三街咧，佢個 lock 數係非常之大啊！你十三條街欠缺嘅業權啦，亦非常之複雜，所以咧就需要啲多更多嘅時間去處理。所以過去咧，我都期望政府可以修改啲法例嘅，將十三街咁大 lock 嘅嘢，係咪可以拆散幾個細 lock 去進行收購咧？即係好似五街咁五條街一個大 lock。咁我覺得呢個係相對實利。如果你用十三條街一個大 lock 去做咧，我覺得呢個就係真係天方夜談嘅事情。第二樣嘢呢，係咪可以降低個強拍門檻呢？咁以十三街為例，佢以即係喺90年代呢，好多都嗰陣時土法年代已經話要收十三街㗎喇，所以好多人中咗釘。咁到而家呢，啲業權呢係非常之複雜嘅，有啲可能連業權嘅持份者都揾唔到。所以如果你將強拍門檻降低呢，唔使去到八成呢，可能去到七成呢，其實係更加容易令到成個重建項目上到馬囉。 嗯嗯嗯，除了五街呢个项目，今次另一个启动重建项目就是呢一个土瓜湾道码头角道嗰个发展计划，就话市建局历嚟第三个启动嘅工厦重建计划，都系九龙第一个工厦转住宅嘅发展计划嚟嘅。知唔知而家入边工厦入边系咪都仲有商户噶？佢哋嗰啲安置嘅情况又点样嘅？ 其实我哋知道嗰两栋嘅工厦咧，即系商厦咧嘅。比較業主比較集中啲，都係幾個業主持有嘅，咁基本上佢哋都係自用。咁過去我都同市建局溝通嘅時候咧，佢哋都鼓勵咧嗰個工廈或商廈嘅持有者咧，去一齊去參與呢個重建嘅項目。咁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模式嚟嘅。 嗯，點樣好法呢？因為頭先你講呢一個因為市建局之前都講過，就係呢個土瓜灣道碼頭角道嘅計劃咧，係容許符合條件嘅業主係參與項目發展嘅。即具體嚟講係點樣？即等大家理解下點樣業主又參與個項目發展咧？ 因為喺頭先嗰只其實講緊新寶大廈啦，咁佢係本身係得幾個業主咧持有成個工廈嘅。咁如果佢本身係用嚟自用嘅，咁好多都係一啲擺啲建築嘅或者其他相關嘅工程車喺裏面。咁如果你要真係啟動呢，咁你收佢要你唔係話收佢都一定俾你㗎嘛，因為佢本身係得幾個業主持有。咁唯有呢就佢有個誘因俾佢哋呢先可以推動個重建項目，就係呢讓佢哋一齊去參與呢個重建項目。即係話有機會就係佢哋出土地出屋，然后政府呢就可能豁免一啲嘅补地价，然后喺相关过程里面兴建啊各方面呢，由呢几个工厦嘅业主去参与，咁样先可以更突破咗过去嘅空间，就係、是、一定要市建局收晒晒之嚟再重新招标嘅方式啦，咁会更加吸引到物业嘅持有者一齐去参与呢个建设啦。 嗯，除咗呢两个嘅重建项目啦，早前市建局行政总监魏士成咧都喺网址度提到，就话土瓜湾盛德街项目就话试行一个叫预先批地嘅机制，咁就话喺完成全部清场工作之前啊，就可望可以提早俾政府批出地契嘅。咁有冇留意呢一个嘅做法或者个好处唔好处喺边度咧？有冇留意呢、這个？ 係，我覺得呢個做法咧係一個突破嚟嘅，咁可以簡省到嘅程序，咁啊讓市建局咧可以喺收購嘅項目上面咧，預先審批啦，預先招標啦，預先覓得一啲嘅發展商去進行一個前期嘅研究啊、規劃等等。但係咧，我見到市建局所公布啦，咁佢會提前入場去做一啲嘅土地平整嘅，咁但係呢個咧，我覺得就有少少保留，因為本身原有一啲嘅居民已經喺上面居住啦。如果你提前去平整嘅話咧，就會對現有居住喺嗰度嘅剩餘嘅少數嘅居民咧，就直到一啲極大嘅滋擾啦。所以我都仍然期望咧，就係嗰個平整土地清拆嘅時候咧，係可以清晒場先進行啦。咁其他可以提前進行，我覺得合理嘅。 但而家喺個清場程序會唔會係導致咗重建速度相對慢，或者其中一個關卡嚟嘅咧？而家呢一個，你講。 是其實是的，因為呢他要等所有人清晒場，跟住再停整土地，再攞得土地的使用權啊，再去招標各方面呢，其實是拖慢了的。咁如果是可以將招標的程序可以提前，咁或者同步進行的話呢，其實可以將整個重建的速度呢是加快。咁唔使等話清晒場先去進行一啲嘅相關招標啊、規劃啊等等嘅事宜啦。咁我覺得呢個有好處，但係喺清拆現有嘅單位嘅時候咧，我覺得必須要尊重翻仲有居住喺上址嘅一啲嘅居民一啲嘅權益同埋福祉啦。 OK， 唔該曬，楊永傑同你傾到呢度。楊永傑係立法會議員，同我哋講到首先就係市建局早前就公布啟動土瓜灣嘅兩個嘅重建項目，包括五街嘅項目。不過咧大家同樣關注十三街喺同區嘅呢個嘅舊樓群嘅重建咧，暫時就未有重建時間表啦。你自己點睇？1872311，1872311，會唔會你都係附近嘅居民，或者你係土瓜灣嘅區嘅一啲居民咧？點睇重建項目咧？咁我哋都有邀請過市建局做訪問嘅，不過佢就未能夠安排嘅。今日就另外咧，頭先都提到有關於市建局方面。在九龍城的盛德街項目就話試行一個叫預先批地的模式，就話在項目餘下佔用人甚少，並且已經有搬遷安排的情況之下，以及是清場的複雜度比較低的時候，提早向政府申請預先批出地契，讓到市建局和合作的發展商可以分階段為已經清場和平整的土地開展工程。可以是快到幾多呢？對於整個的重建方面，他提到就話在未來可以由旺區在由旺區等等啲大型的重建項目嗰度咧，都應用呢一個嘅方法嘅。有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早晨。 系早晨，朱立文，大家好， 好。陈劍青头先提到呢、這、一个预先批地嘅机制咧，而家就喺其中一个项目嗰度试行紧啊，都系土瓜湾区嘅。佢嘅重点就系其实仲有啲人喺度仲住紧嘅，不过就比较少啦，而且有搬迁安排，亦都话清场复杂度比较低嘅时候咧，就可以分阶段喺啲已经清场同埋平整咗嘅地方咧系做工程嘅。你点睇呢个方法咧？系咪加快到成个工程？有冇一啲好处唔好处喺度咧？ 我估分阶段清场呢件事系即系都几即系喺政府嘅，即系唔系政府啦，即系可能喺公营机构里边去做咧，都系首次啦。即系佢系个意思就系，可能成个地盘里边咧，有啲人咧仲未搬走嘅，咁你咧已经拆紧佢附近个地盘里边，可能你拣咗另一个地方咧就去发展咁样，或者起住或者卖咗佢先咁样。咁会其实你如果你想象你自己真系住喺里边嘅居民或者业主咧。你個情況就係好似一個釘子户，周圍咧啲樓咧拆緊、起緊，跟住即係令到你咧住喺嗰度係好唔安心嘅，即係佢會做到一個咁嘅效果。 Okay. 現實上就係咁，咁所以咧，其實依一種做法咧，佢會導致到個情況咧，就係、是、我覺得係會加速咧，即係好似逼遷咁樣嘅做法，即係有啲似可能一啲唔同地方咧，如果你真係要趕走本身。當地原有居民即係佢又唔賣嘅咁樣，咁你用呢啲方法咧，其實你係會有個威嚇性嘅作用嘅。依樣嘢咧，其實喺可能喺香港嘅私人可能收購上或者喺收地上面咧，我過往都接觸過嘅，咁但係而家咧呢種模式咧，如果應用喺公營機構，即係可能市建局去做咧，咁可能市建局自己都可能做埋有一個逼遷嘅一種做法。呢、這個係。即係佢未必會喺個政策上面咁寫，但係 現實上是可能會導致到一個這樣的效果。 嗯，但剛才我都說明他這個的做法是在一些已經有搬遷安排的人那裡，就跟所謂的釘子戶是不是有個分別呢？即是他們不是不肯搬，他們肯不肯搬的。 即可能清場那個即是啦，即那個本身即那個可能風險啊或者方面低一點，但是即那個情況其實就是有人住緊咯，係啦，即係你喺一個有人住緊，完全未交吉，或者有人係仲未賣佢本身個業權嘅狀態，即係你預售咗塊佢附近嘅地，跟住佢分階段發展喎。咁呢樣嘢其實現實上個效果就會導致到呢種情況咯。即係我唔希望其實喺香港會出現呢啲拆遷或者逼遷嘅情況。咁而事實上，你真係加快幾多咧？即係我覺得可能調轉頭，你會激化嘅本身原有住喺度嘅居民，其實更加唔願意走嘅。即係我過往可能接觸好多一啲過往收地逼遷嗰啲居民咧，其實你咁樣去做咧，其實加強咗佢本身可能對於你呢個計劃嗰個可能反感嘅，導致到其實佢可能會更多嘅一啲留喺度，即係唔走嘅理由咯。咁所以其實你如果用呢種模式，其實係咪真係話你提速提？效咧咁樣，我覺得係有機會本末倒置嘅。 OK， 不過都講翻啦，佢哋就話呢個預先批地嘅模式係喺一啲項目得翻好少人而且有搬遷安排嘅情況之下會做啦。咁另外市建局亦都話，一般咧同政府批出呢啲地契咧，都會列出一個附帶條款嘅。喺呢個機制之下，就話註明市建局咧係需要繼續履行協助佔用人遷出嘅責任，並且承擔一切所需嘅支出嘅。你有提到呢一點嘅咁。 係，但係事實上你嗰個模式你每日住喺度嘅，咁你隔離發展緊，其實你諗下你嗰、那個即係嗰個心理個影響係咩咯？係啦，咁呢樣嘢究竟其實佢係話會協助，可能帶個社工嚟協助喺你攞，但係其實對於你個實際影響已經喺度噶啦。咁所以其實即係話用支援式啦，或者佢話可能係真係牽涉好少人嘅，咁少有幾少咧？係啦，即係你成個油麻地旺角重建區咁大，跟住裏面可能有一啲項目，即係佢點樣去定義影響嘅居民係少數咧咁樣，係啦。而家例如可能有啲即係重建項目，佢收其實都唔夠，可能八九成咁樣，佢而家都會有啲係會用土地收回條例去收嘅。以往就話少數啦。即係少數即係先會去收啦，但係而家其實都會變咗，咁所以其實佢嗰個少數其實又係唔明確嘅，咁就會導致到其實成個政策裏面呢，即係會講到俾即係可能被收購嘅業主嚟講，其實成個可能重建收購嘅過程根本就係可能強徵囉，而唔係真係一個可能同你傾一個價錢，經過一個過程底下先无可奈何收你的块地咯，咁所以其实如果是咁嘅话，最快的方式就直接收地啦，即系唔需要即系市区重建局去有一个好似收购同埋洽商嘅过程。其实呢样嘢如果你悭埋咧，其实可以加快好多添。但系呢样嘢咁做咧，其实基本上等同于可能系咯强拆同埋即系侵害私有产权咯。 OK。另外就話加快方面，頭先都有質疑啦，係咪真係加快到呢？咁見到市建局就話，上年六月喺大角咀橡樹街都有試行個預先招標嘅模式啦。咁啊清場之後，較後階段咧就已經係籌備展開項目嘅招標工作，咁啊提早咗一年時間去做招標嘅。咁呢個可唔可以都其實睇到一啲嘅真係喺呢啲情況之下係可以縮減到個時間，係咪可以縮減到成個重建項目嗰個嘅時間咧？ 我估預先招標同而家進一步再 預先批地咧， 預先批地咧，咁我估就可能再有一個差別嘅，即係佢如果預先批地就直情係我即係未成塊地都未收購曬，跟住佢已經開始做，咁所以咧其實即係你話佢係咪快咗？其實我估要睇好多因素嘅，即係當區本身可能嗰個發展計劃，咁佢事實上係有啲規劃程序啦，大家公眾嘅表述啦，甚至可能去到即係你發展嘅階段，你後期本身可能一啲業主嘅意向啦咁樣係啦。咁如果你嗰個分階段導致你激化咗當地居民本身嗰、那個即係反感咁樣，咁會唔會其實掉轉頭又減慢咗咧？其實你又唔知喎。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其實市建局已經有曬所有佢嗰個法理嘅基礎喺收購啊，點解唔好好咁樣跟從個法理基礎做，而係你即係仲要可能 改咗本身嗰啲可能遊戲嘅機制，佢自己去即係好似話要加快，但其實實質係咪真係做到呢？咁而我覺得呢個問題係其實牽涉而家係市建局佢自己呢將呢啲策略可以自己任改，而冇經過一個公眾諮詢嘅過程。即係你過往有一個可能重建嘅一個諮詢嘅一個策略嘅即係過程嘅。 OK， 咁導致到呢一啲建議咧，其實係經過一啲可能公眾有共識，而家就冇嘅。 最後我都想問一下，因為市建局公布咗啟動重建嘅兩個項目，其中一個就係土瓜灣道碼頭角度發展計劃。咁啊，見到都話呢一個發展計劃咧，將會容許符合條件嘅業主參與項目發展嘅。你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咧？算唔算係一個新嘅做法咧？都 呢個都係一個新嘅做法，都等同於好似啱啱咁講，其實即係市建局好似佢自己一啲重建嘅策略，佢而家任改就改，即係過往你可能賠償就要七年嘅。咁但係而家咧，即係可能有啲重建項目，佢自己可以自創一啲重建嘅模式咧，係俾啲業主咧，可能即係尤其大嘅業主咧，可以參與埋一個發展權咁樣。咁就會等，即係會導致到一啲情況就係、是、有啲即係重建區裏面其實會多即係如果可能你多業權嘅，你就可能有發展權，但係你冇嘅啦，就有唔平等嘅待遇咯。咁呢啲重建策略嘅改動，其實係要經過一個公眾嘅一個共識嘅過程，佢先可以改嘅。但係而家咧，佢就好似乜嘢都自己改咗，跟住同你喺嗰個網址公布咗就算 了。OK， 好啊，唔該曬陳劍青，同你傾到呢一度先。陳劍青係本土研究社成員，提到重建項目包括五街，會唔會你都係附近嘅街坊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1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特首李家超昨日在金融科技日致辞的时候透露，正是加紧制定创新措施，吸引世界各地的优质人才来香港和投资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时亦都说，施政报告将会出台非常有利的条件和措施，吸引企业和人才。消息说，施政报告将会提出设立抢夺人才办公室，以协调劳工及福利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等多个政策局，研究为创科海外人才的子女在香港读书等方面提供诱因。经济日报报道。 信報的報導就提到，消息人士透露，施政報告將會宣布設立由司長級官員統領、專責吸引和挽留人才的督導工作小組，協調和統籌勞工及福利局、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等多個政策局，探討如何加強創科海外人才來港工作的誘因，包括簡化工作簽證、延長免簽年數和稅務優惠等等。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特首李家超听日将会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据了解，政府将会提出兴建新铁路和新干道计划，包括北环线南延的中铁线计划，是由元朗锦田一带作为起点，在锦上路站南延途经葵涌连接九龙塘。另外，将军澳线亦都会延长至将军澳第137区一带。公路方面，计划兴建北都公路，连接北部都会区的东面和西面，走线是由天水围途经新田连接东面的古洞北。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表示，将会在11月和12月分别额外加开近700班和1200班航班，合共为乘客额外提供超过50万个机位，其中有近14万个是提供给到日本的乘客。不少其他航空公司亦都陆续增加航班。有旅行社表示，早前亦都收到国泰的电话，询问是否有意预留机位，但条件就比以往更加严谨。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深水埗三个月内发现15宗类被追个案，四名患者死亡。东方日报接获区内人士透露，指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的团队曾经到区内调查传播源头，并且在一名患者的家居水龙头发现可传染类被锥的帕克氏菌，但是暂时未能够确定传染源是大厦供水或者水管，因为患者有可能在起居环境留下有关的病菌。东方日报曾经向袁国勇团队查询事件，但是对方拒绝透露详情。东方日报报道。 城报报道， 消費者委員會在今年2月到4月搜集並且檢測27款市面即食紫菜樣本的營養素和金屬污染物含量，包括18款零食紫菜、8款壽司或者飯團用紫菜，以及1款紫菜絲。結果顯示，全部樣本的碘含量豐富，但有18款的鈉含量超標。其中一款品牌的樣本，成年人吃一盒9片就已經超出當日的鈉攝取量。消委會提醒市民，適量攝取鈉是有助身體新陳代謝，過量就會有機會影響甲狀腺功能，導致甲狀腺腫大、甲狀腺功能亢進、甲狀腺功能減退等。成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今年頭九個幾月出現29宗類鼻疽個案，並且有6人喪生，衛生署一直沒有主動公布事件。《東方日報》獲得消息，指傳染病科專家袁國勇發現一名患者的家居水龍頭樣本含類鼻疽原腔帕克氏菌。政論認為對於公眾來說是非常有用的訊息，質疑為何不盡快公布。《東方日報》政論。 商報時評說，行政長官李家超星期三發表施政報告，有報導指他將會提出設立專門統籌搶人才的小組或者辦公室。香港要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建設國際創科中心，不拘一格網羅人才是當務之急。時評說，過一年香港有11萬人正移出，確實面臨嚴峻的人才流失，香港發展不能夠再耽擱。商報時評。 明報社評說，中共20大報告重申一國兩制是港澳保持繁榮穩定最佳安排，必須要長期堅持。社評說，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民族復興，實現國家完全統一，香港並非沒有角色。國家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的時期，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亦都要做好應對驚濤海浪重大考驗的準備。明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上任不足兩個月的英國首相卓惠斯推出迷你預算的激進減稅方案，導致金融市場嚴重動盪，英鎊匯價急瀉，繼而面對下台的壓力。原屬政敵陣營的侯俊偉接任新財相，撤銷大部分減稅的措施，保守黨又醞釀逼供。社評認為，保守黨陷於兩難，再度換首相說不定會觸發提前大選，保守黨恐怕會輸掉執政地位。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比较塞车嘅消息先啦。东区海底隧道啊，港岛去九龙方向之前近住隧道管嘅快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嘅，坏车系走咗噶啦。不过港岛入口去九龙咧就较为多车啦，龙尾近北角政府合署嘅。东区海底隧道现时港岛入口去九龙多车，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而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喺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咁，暂时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啦。告士打道嗰边，坚拿道过海，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皇后大道东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九龙就系沙田收费广场繁忙少少。大老山隧道都系啦，咁而家只系沙田去九龙方向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附近。九龙区嘅路面方面，而家龙翔道观塘道交界去油塘方向咧，近住坪石一带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钻石山。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嗰段都系多车啊。提下大家咧，就九龙城嘅牙前朗道部分路段咧，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噶，跟住甲顶达道至到牙前朗道嗰，至到牙前围道嗰段嘅甲顶嘅牙前朗道咧，现时系封为快线噶。牙前朗道介乎甲顶达道至到牙前围道嘅快线临时封闭，因为嗰度有啲紧急嘅维修。观塘骏业里都系紧急维修嘅关系，现时都系暂时封闭，不能够通车。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正是沙田市中心段繁忙少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星期三上午11点 直播行政长官宣读施政报告， 同日下午 直播施政报告记者会， 下午5点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晚上7点半 转播施政报告电视论坛， 星期四上午8点 行政长官施政答问。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2022年10月18日，天文台表示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中午前维持。 新增5361宗确诊，多5宗死亡个案。 消委会测试发现3款儿童牙膏酸碱值太低，或损害珐琅质。 英国新任财相撤销几乎所有早前引发金融震荡的减税措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呢除了傾土瓜灣的五街等等的重建項目啦，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在較早之前呢傾過有關於院舍人手的問題，會唔會你都係有留意到院舍人手的情況呢？咁喺第五波的新冠疫情呢，其實曾經政府係放寬過安老院舍同埋殘疾院舍申請輸入外勞的規定，包括就係准許一啲資助院舍呢輸入一啲嘅護理員啦。咁勞工處呢喺早前嘅數字呢就係睇到話有3000多名嘅护理员系获批输入嘅，超出咗过去2年嘅获批总数。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咧都提到话，数字上面咧系凸显到咧安老人手嘅短缺严峻，面对高龄海啸，就话政府冇办法去回避啦，都提到话长远唔能够只系靠输入外劳嘅，要有一啲嘅政策啦制定啦，安老业嘅人力资源长远嘅发展政策，去有一啲嘅独立嘅专业职系同埋晋升阶梯，吸引一啲本地嘅年轻人入行。咁啊，工会方面，譬如见到工联会咧都系表明系反对输入外劳嘅，喺早前我哋开记者会都提到话，建议可以改善一啲护理员嘅薪酬、工时等等嘅待遇，解决本地护理行业人手短缺嘅问题。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罗先生，早晨。 系 早晨，罗先生，请 讲。系啊，萧生，早晨。我想讲咧，就系咧，香港咧嗰个劳动市场咧系非常唔够人手啊。 嗯。 咁咧就我就赞成系输入外劳嘅。 好。 啊，好多行业咧，佢都系唔够人手咯，就搞到咧啲工资咧就抢到好高。 嗯。 咁咧变咗咧，啲市面嗰销嗰啲价格咧又会升得好高啊。 嗯。即係你意思唔係淨係喺院舍，其他行業有冇邊啲行業都覺得可以外勞？ 係啊，好多行業都係唔夠人手嘅。 嗯，例如咧， 係餐飲業啦，髮型屋啦，都係唔夠人手啊。 OK，OK， 好啊。咁呢個就係阿羅先生嘅觀察啦。喺外勞方面，佢覺得唔係淨係院舍，其他行業都可以考慮係輸入外勞嘅情況。不過咧，喺工會方面又會考慮到可能要平衡到本地工人嘅權益啊，或者佢哋揾工方面嘅情況。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消委會早前公布嘅關於啲牙膏嘅測試，佢哋就測試到市面上有啲牙膏嘅酸鹼值係太低，未能夠符合內地的標準，亦都測試到一些即牙膏的含那個氟的含量啦，同埋一些過敏香料的成分啊，話驗到。咁啊，詳情咧請嚟咧就係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同我哋傾嘅。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黃鳳賢，你哋係今次係測試咗幾多隻牙膏？因為我見有啲係一般牙膏，有啲就係兒童嘅牙膏嚟嘅。咁有啲咩發現咧？ 今次我哋測試咗30款牙膏啦，裡面有17款就係一般牙膏，即係大人都用得嘅。跟住有13款咧就係兒童牙膏啦，即係專門就係話俾細路仔用嘅。咁我哋咧就測試咗佢哋嗰個過敏香料啦、酸鹼值啦、含氟嗰個含量啦，同埋究竟有冇重金屬嘅。咁當然大家咧就好關注呢一個酸鹼值嗰個問題啦。 因為如果是根據國家的標準咧，酸鹼值咧就應該係維持喺 5.5 去到 10.5， 因為過酸或者係過鹼的環境咧，其實對牙齒嚟講咧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我哋發現咧，今次咧就一般牙膏就冇問題，即係都係合乎呢個標準。咁但係有三款嘅兒童牙膏咧，佢嗰個酸鹼值咧就是比較偏酸啦，就唔符合嗰個標準，因為佢哋嗰個嘅酸鹼值咧就由 3.8 去到5。咁如果係偏酸嘅環境底下，會發生咩事呢？因為其實當你早晚刷牙，佢用一啲偏酸嘅牙膏，加埋你刷牙嗰個動作咧，其實咧長遠嚟講咧，都係會令到牙齒嗰個珐琅質去溶解啊。特別係細路仔佢啲牙亦都係比較啱啱成長啦。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我哋都係要提醒爹哋媽咪咧，就當你去買牙膏俾你嘅細路仔嗰陣時咧，就真係唔好買一啲咧佢比較酸啲嘅一啲產品啊。 我想問一下點解會用內地嗰個嘅標準去睇呢個酸鹼值嘅？香港係冇一個標準嘅係嘛？ 香港係冇呢個標準。其實我哋今次呢個測試咧，我哋都參考咗歐盟啦、內地啦同埋美國嘅標準嘅。其實佢哋嗰個要求咧就係、是、每一度都有啲唔同。咁而喺內地咧，佢有一個特定嘅標準咧，就係講呢個酸鹼值嘅。但反而美國咧同埋歐盟咧係冇嘅。歐盟咧就係、是、純粹就係話要求你去提供一個安全報告。但亦都冇指定嗰個酸鹼值，咁所以咧，我哋咧亦都係採取咗國內嗰個標準，因為佢講得係好清楚咧，就係 5.5 去到 10.5。咁另外，譬如話啲鈉嘅含量啊， 講鈉之前，我想先問下先，因為頭先話酸鹼值 5.5 至 10.5 啦，應該，但我見其中有一個咧低到成 3.8 嘅，佢哋有冇解釋點解？係咪或者係咪故意將個酸鹼值係調到係相對酸嘅情況咧？係咪有原因嘅咧？ 曾經有一個商户咧，就話喺一個酸嘅環境咧，其實就係會比較好，因為係不利呢、這、一個細菌個嗰個嘅滋生。但我哋咧就住呢個説法咧，亦都有唔同嘅意見嘅，因為無論點一個酸嘅環境係對個口腔同埋對牙齒咧都係唔好嘅。咁根據我哋另外啲專家嘅睇法咧，其實酸嘅環境都係會有呢一個細菌嘅滋生㗎，唔代表佢冇細菌嘅滋生。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我哋係唔同意嗰個嘅説法嘅。 OK， 另外講到話啲含鈉量同埋重金屬嘅情況。 如果講到含鈉量咧，就其實大家都知道咧，鈉 fluoride 啦，其實對牙齒係好事嚟嘅，因為佢可以抑制呢一個牙菌膜嘅滋長啦，同埋佢一個好大嘅好處咧，就係可以鞏固牙齒同埋增強呢個珐琅質，同埋防止蛀牙。咁但係咧係我哋發現咧喺30款裏面咧有15款咧係有呢一個含鈉嘅。咁9款係普通牙膏啦，咁但有6款嘅兒童牙膏裏面咧，係有2款嘅含量咧，就亦都係唔符合內地嗰個標準嗰個要求。咁儘管佢聲稱係含鈉啦，但係如果你個含量係唔夠嘅話咧，都未必能夠對個口腔咧係提供一個足夠嘅保護嘅。咁所以咧，就住呢一方面咧，我哋都係要提供資訊俾個消費者啦。當你去揀一啲嘅產品嗰陣時咧，都係應該會，如果你係諗住揀一啲有含鈉嘅牙膏嘅話咧，都係要揀一啲係足夠含量先至可以保護到大家嘅牙齒咯。 另外亦都驗到關於重金屬係嘛？ 重金屬就非常之緊要啦。儘管我哋驗到嘅重金屬包括係呢一個鈉啦，同埋呢個鉛啦，佢哋都係低過國家嗰、那個要求嗰個嘅標準。咁但係咧，我哋都要提出呢一點咧，點解咧？就因為特別係細路仔牙膏有成3款有驗出有鈉，12款驗出有鉛。就算是低過的標準都好，但是因為細路仔咧刷牙嗰陣時咧，佢哋好容易會吞咗啲泡，又或者係即係唔吞嘅情況會比較高啲啦。咁同埋啷口嗰陣時咧，佢哋自己唔係好識啷咧，係未必啷得好乾淨。咁所以若果係長期攝入呢一啲嘅無機鈉，又或者係呢一個鉛咧，都有分別唔同嘅影響嘅。咁兩個都有嘅咧，就係呢一個會引致血壓上升啦，導致高血壓啦。咁但係如果係重金屬鈉咧，就係、是、會有外周血管同埋心血管嘅疾病。咁而若果鉛咧，大家都知道對神經系統唔好嘅，同埋對兒童嘅智力發展都係有損害嘅。咁所以咧，就喺呢一度都要提醒爹哋媽咪咧，就係、是、當你去揀牙膏嗰陣時，都係揀一啲最好係冇重金屬噶啦。第二咧，就陪佢哋刷牙嗰陣時咧，都係要確保佢哋係唔好誤吞啦，同埋咧係要啷口要啷得乾淨啦。 仲有啲兒童牙膏驗到過敏香料啊，點解會出現呢啲情況咧？ 係啊，因為咧其實好多時咧有好多唔同嘅牙膏咧，都係會落咗一啲嘅香料去令到大家覺得刷嗰陣時會聞起上嚟會個口腔香啲啦咁樣。咁但係咧，我哋都發現咧，有12款嘅普通牙膏同埋4款嘅兒童牙膏咧係有呢一個過敏香料。咁而當中咧有3款嘅普通牙膏同埋有3款嘅兒童牙膏咧，佢哋嗰個嘅 過敏源，即是那個過敏香料呢，是超過了歐盟那個的標準 0.01， 但是呢他們也都沒有在他們那個的標籤那裡去披露。因為呢其實若果是你是對某一些的物質是過敏，譬如說我們今次驗的是丁香油酚和這個檸檬烯，若果你是過敏的話，很容易會令到你那個口腔是會發炎啦，或者是潰爛啦，咁所以當你越察覺得咦點解我口會爛咗，定係有啲問題咧？即係譬如口口唇嗰啲邊嗰度會出現咗問題咧，可能你真係個身體嗰啲皮膚咧係對呢一啲嘅物質係過敏。咁所以當你解牙膏嗰陣時咧，亦都要小心啦，因為睇嗰個成分表裡面咧，如果有啲字眼，譬如叫 aroma， 即係有啲氣味啊。又或者是甚至講到明是有丁香油酚或者檸檬烯的話呢，咁如果你個皮膚係比較敏感的話呢，咁就要小心。咁而兒童都係啦，佢哋皮膚比較幼嫩啲啦，咁都係最好揀一啲係冇過敏香料嘅一啲產品啦。 嗯，除咗牙膏，尋日你哋都講到有啲關於獸醫服務嘅投訴，係咪都接獲咗一啲嘅獸醫服務嘅投訴？個數字係點樣呢？同過往去比較， 升咗一倍啊！如果用同期比較，我哋用頭嗰九個月去計咧，舊年係14宗，今年咧就收到成28宗，咁而裡面咧有成16宗咧都係有關於呢一個價格收費嘅爭拗，咁而咧另外有6宗咧都係一啲服務質素嗰個問題。咁我哋所以咧就做咗呢一個投訴實錄咧，就希望提醒消費者，當你去睇獸醫嗰陣時，帶你個寵物去睇獸醫嗰陣時咧，要留意邊啲地方。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其實係呢一啲嘅獸醫服務嘅提供者啦嚇，不論係一啲我哋叫 clinic， 即係一啲診所，又或者醫院都好咧，其實你嗰個收費嗰個嘅標示都應該要根據翻呢個獸醫嗰個註冊條例。同埋嗰個醫務實務守則咧，去進行噶。咁我哋覺得咧，不論喺溝通同埋喺你個展示呢一方面嘅收費咧，都係要清楚啲咯。 嗯，不過具體講下有啲咩個案係等大家參考下，可以留意一下。 好啊，我哋今次講咗3個個案。第一個咧就係有一個客人咧，佢就用咗呢一個分期付款咧，就係去俾錢。咁因為佢見到即係自己隻狗唔係好掂啦，咁所以咧就即刻帶去睇醫生啦。咁但係咧就因為要做磁力共振都幾貴啊，要成30,000蚊。咁但係佢即係每一個寵物主人佢負擔能力都唔同啦，咁所以佢做咗分期付款。咁就點知咧就留院觀察之後咧，第二日咧就已經心臟停頓啦。咁啊雖然搶救成功咧，但係都唔能夠呼吸，咁所以咧都係安樂死。咁但係因為咁咧，咁所以有某一啲嘅餘金，即係個餘額咧就未使嘅錢，咁佢諗住退款啦。咁但係竟然咧嗰、那個診所咧就話俾佢聽，因為你係分期付款，你一定要還清曬所有嘅款項咧，先至可以去退款。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底下，佢就嚟消委會個投訴啦，覺得唔係幾公平嘅。咁即係最後咧，其實呢一個消費者咧都諗住，費事煩啦，我還清之後咧，我盡快攞翻個萬，即係剩翻嘅錢啦，12,000。咁呢一個咧就係個案一啦。但喺呢一度咧，其實我哋都會提醒呢一啲嘅獸醫診所。因為其實如果你真係提供一個分期付款去俾呢一個消費者咧，其實你嗰個講解咧，同埋嗰個手續上邊咧，都應該要更加清楚，因為係有一定嘅指引去做呢樣嘢嘅。咁但係如果你冇做足嘅話咧，就可能就真係有違反一啲嘅相關嘅指引。 嗯哼。 咁第二個咧就係講膽囊嘅切除啦，又係一隻狗，咁佢要切膽囊啦。咁原本個報價咧就問得好清楚，點樣去治療啊，剩啊咁個報價就65,000。咁但係做完手術之後咧。咁就當然就係要留院觀察啦。咁但係因為3日之後，其實嗰家人咧就已經有屋企人咧係有能力去照顧呢個外犬，咁佢諗住出院。咁但係竟然個診所咧就話唔俾佢，一定要係第7日之後咧先出得院。咁但係出院嗰陣時咧，竟然個治療費咧就去到1倍價錢，就126,000。咁個消費者直情係好震驚啦，因為你從來冇話俾我聽，個價錢係咁貴，你亦都冇講解過點解會突然之間要升咗1倍。咁但係咧個醫院咧就話唔係，我哋當你簽嗰張同意書嗰陣時咧，都已經講到明咧係要即係承擔所有嘅所需要嘅治療。 咁但係點解會貴咗咁多 咧？ 就算肯承，即係但係就算肯承擔，點解會貴咗成倍咁多咧？又 所以佢就係覺得個資訊透明度是極低，因為你冇可能幾日之間就係留院觀察都要貴成倍噶嘛。究竟你咩錢去令到我貴咗成倍咧？咁樣咁所以咧個消費者咧就嚟我哋嗰度投訴。咁但係咧個診所咧都唔肯退讓，咁所以咧最後我哋都係唯有建議咧個消費者咧就係去呢一個獸醫管理局嗰度去作出相關投訴咯。因為喺獸醫嚟講咧，香港嗰個嘅嗰個規管嘅底下咧，都係受呢一個獸醫管理局咧去規管嘅。 嗯 除了獸醫服務之外，剛才分享到一些個案，我看到你昨天都有提到先買後付的。先買後付這個的做法的好處就是一些未必有固定收入的消費者都可以用到這個服務，就不跟信用卡有些分別的。可能大家講一下你們收到的投訴是怎樣，或者你們覺得有什麼要留意的消費者方面。 其實呢，消費者很容易會被這些先買後付的服務去吸引，因為呢他呢就很多時候就是說不需要有一個信貸記錄的審查，通常呢就是會分三期付款，一般來說呢就說沒有利息沒有手續費，但是呢其實呢當你去過期去付錢的時候呢，其實呢很多時候呢都是會每一宗交易呢就是會有一個手續費呢，就是30元去到175元不等，所以呢就會吸引到很多年輕人啦，又或者是主婦啊，或者低收入人士呢，就覺得用這個方法去買了先，跟住即享受了那個買那樣東西的樂趣之後，之後咪慢慢還咯這樣。但是呢我們都是會看到呢，其實那個投訴那方面都是有上升的。去年呢同期就即頭嗰九個月啦有四宗，但是呢去到而家呢我們已經收到19宗。而裡面呢就牽涉到有成9宗呢是有關於呢個送貨延誤，另外有5宗呢就牽涉到呢個價格同埋收費嗰個嘅爭拗。咁點解會係咁樣呢？就其實主要嘅原因呢就是起初嗰陣時候，先買後付平台啱啱興起嗰陣時咧，就會有一啲嘅爭拗咧，就係話點解我喺我不知情嘅情況之下，原來我開咗一個先買後付嗰個嘅户口。咁亦都有啲情況咧，就係、是、突然之間佢本來係正常還錢嘅，但係點解會俾人鎖咗個户口？咁亦都有呢啲咁嘅投訴。咁但係近期嗰啲投訴咧，就係、是、同商户相關啦，因為始終呢一啲先買後付嘅服務咧，都係一個付款的平台，可以是一个借贷和付款的平台。但是呢到同个商户那方面，如果是出现了一些争拗，又或者是处理那个消费者那个的投诉的时候，大家互相推让，就是一个就是说是商户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就说喂，我已经告诉那个平台听去退款的了，又或者是应该去退款给你。但是大家个权责不清的话呢，就会令到个消费者去处理那个的投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了一些很大的问题，即是来来回回这样。譬如举个例子啦，就是很多时候有些消费者呢就很喜欢用这个先买后付的平台呢，就是去网上点餐。 OK。 当你网上点餐的时候呢，你成功那你就送餐咯，但是有时候有些交易是不成功的嘛。那他不成功的时候，自然就会去找回那个点餐平台呢，就是去退款啦。但是个点餐平台呢就话唔系，你应该去搵返呢一个先买后付嘅平台去退款喎。咁个消费者呢去查返自己个户口嗰时呢，又发现呢啲钱呢就去咗先买后付嗰个平台喎。咁但係呢就再去搵先买后付平台嗰时呢，啲客服呢又做得好差啦。永远搵唔到人，点跟进都冇人睬佢，永远都退唔到款。咁所以呢喺呢啲情况底下，究竟系边一个负责呢？咁即係呢一啲就會令到個消費者係會好覺得好麻煩，同埋覺得好多問題咯。 OK， 唔該曬黃鳳賢，同你傾到呢度先。黃鳳賢係消委會總幹事嚟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教育局宣布，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英国首相卓惠斯坚持将带领保守党进入下届大选。卓惠斯承认犯错并致歉，指出上任一个月以来并不完美，但已经纠正错误。他说不改变方向是不负责任。卓惠斯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仍然致力促进英国经济增长，但现在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够实现。卓惠斯承认走得太远和太快的责任，他仍然致力于低税收高增长的经济，但现在保持经济稳定是优先事项。新任财相侯俊伟较早时候在国会下议院接受紧急质询时候宣布，几乎撤销早前引发金融市场震荡的所有减税措施。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在俄罗斯叶伊斯克市坠毁， 至少造成6人死亡、19人受伤，包括两个小朋友。俄罗斯国防部说，这架苏34战机从南部军区军用机场起飞，执行训练任务，随后坠毁在叶伊斯克市一处民居。两个机组人员成功跳伞逃生。机组人员曾经向地面报告，飞机起飞的时候一个引擎起火。飞机坠毁之后起火焚烧，火势蔓延至附近一栋九层高的楼宇，造成17户住宅受损。火场面积2000平方米，火势已经被控制。总统普京已获悉事件，下令全力协助伤者，有关部门已经展开调查。美国有小型飞机坠落民居，机上两人罹难。当地传媒报道，一架单引擎小型飞机当地星期一接近中午坠落佛罗里达州米拉马尔一间住宅。现场画面所见，飞机机头向下夹在栏杆和房屋之间。报道又说，住宅里面一个女人和她两岁的孩子并没有受伤。事发之后，消防员试图清理飞机泄漏的燃料，附近居民要疏散，几十户居民一度停电以便清理电线。当局会调查坠机的原因。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早上9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40公里，即是在北纬 18.4 度、东经 113.7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和中部。在早上7点半至8点半，天文台录得大老山、黄兰岛以及长洲的最高持续风速分别为每小时74、57以及50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91、64以及72公里。预测吹北至东北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间中有雨，天气显著较凉，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逐渐下降至最低大约19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朝早仍然较凉，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温2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90点，升177点，总成交金额7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99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253.8，升6.6；比亚迪股份205.6，升12.6；美团153.5，升3.7。港交所257.8，升5.6；恒生中国企业57.74，升7.4；潍柴动力7.59，升1.9；药明生物49.1，跌1.05；友邦保险67.35，跌3毫；阿里巴巴75.1，升0.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8.8。瑞士法郎0.996，加元1.373，人民币7.199，英镑对美元1.134，欧元对美元0.983，澳元对美元0.62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26918点，升142点。港金报1545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0.84美元，卖出1651.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睇下大家啦。三号强风信号仍然是生效的，现时青屿干线、港珠澳大桥、主桥和连接路都有强风措施的，就是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如果大家是驾车 会经过青屿干线、港珠澳大桥主桥和连接路呢都要注意有车速限制。隧道方面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登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近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呢只是隧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少少，狮子山隧道、大老山隧道的交通分别回复畅顺嘅。九龙的路面方面呢，现时龙翔道东行线去观塘近住平石彩虹村一段呢就仲系较为多车噶。观塘骏业里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骏业里嗰度咧暂时系不能够通车。九龙城嘅牙前朗道都系有啲临时工程要做嘅，牙前朗道介乎贾炳达道至到牙前围道嗰段嘅快线咧系需要临时封闭。安全车速报告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的新节目主持，我叫做 Phoenix 叶婉仪。不经不觉我已经在葡萄牙住了两年了，想不想知道我搬来葡萄牙的过程？我在葡萄牙又遇到有什么好人好事？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大城小事， 到时见啦。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2022年10月18日，天文台表示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中午前维持。 新增5361宗确诊，多5宗死亡个案。 消委会测试发现3款儿童牙膏酸碱值太低，或损害珐琅质。 英国新任财相撤销几乎所有早前引发金融震荡的减税措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网上买电器嘅情况。海关喺七月起咧就接获有报案，就话只有网上电器零售商咧突然结业，就令到一啲嘅顾客咧蒙受损失嘅咁。据报道所讲咧，就涉及电器铺啦，咁啊早前以低价咧系促销冷气机，并且附送一个安装服务嘅，不过后嚟咧公司就结业啦，有近百名已经俾咗钱嘅顾客咧就系损失嘅，咁啊涉及嘅款项咧系接近60万元嘅咁。嗱，成个情况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点样避免呢啲情况咧，或者作为消费者嚟讲，喺要有啲咩注意啦，或者喺法例方面又而家其实规唔规管到呢一啲嘅情况咧？电话旁边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斌，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陈斌。海关方面就呢一次事件就话拘捕咗一名30几岁嘅职员，就话涉嫌作出不当地接受付款的营业行为咁。你有冇收过呢一个嘅个案相关嘅苦主嘅求助啊？ 我哋咧就直至到琴日咧，就有125个市民求助嘅，咁就主要咧牵涉到大概2000至2万元嘅款项啦，咁一共大概有60万元左右嘅，咁我相信仲有啲苦主冇揾我哋求助嘅，咁就睇嚟咧今次都拉到一个店员，但系个店主咧仲未系即系被捕嘅，咁呢类情况我哋过去都有接触过，就发觉而家都应该可能越嚟越严重嘅会。 嗯，系咪主要今次都系涉及到或者你哋嗰啲苦主啦，都系买冷气机嘅情况，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市民同埋呢间个网店喺个即系购物嘅过程中、购买嘅过程中个沟通系点嘅咧？你系 嗱呢间网店咧，佢就都营业咗大概年几两年嘅，咁就啲苦主咧，多数都系喺网上，尤其社交平台咧见到佢哋啲广告啦，咁又或者系朋友介绍。因為佢營業兩年裏面咧，有啲朋友都裝咗，發覺都 OK 咁樣，咁就介紹俾佢哋。 咁營業咗一段時間之後咧，佢喺網上面嘅廣告都好犀利啦。咁入去睇咧，見到啲留言全部都好正面。咁所以咧，有啲市民就不如有炸咧，就落咗訂嘅。咁佢哋都同我哋好強調，佢哋唔係貪平嘅。其實佢哋賣嘅冷氣機咧，同出面賣嘅係差唔多，只不過咧係可能喺安裝上面咧，佢就係即係度尺啊各方面咧，都係唔會話即係收得好貴。咁、所以啲市民咧就話啊，咁啊順便做啦，既然人哋做得咁好咁樣，咁所以佢哋都俾咗錢嘅。但係最大問題咧就係、去到八月左右啦。咁有啲市民咧就落咗訂，咁就叫店方咧過嚟度尺啊、安裝啊咁樣。咁但係咧就有市民咧吳先生就同我哋講啦，佢話一個月裡面就要求你即係安裝咧就三次都退堂嘅。咁最後嗰次咧就係、去到即係八月尾就要求退訂金啦，咁但係佢哋一路都係拖延啦，咁九月中後期咧就開始失聯。咁另外咧就喺八月嘅時候咧，佢哋呢間鋪咧就突然間搞限時促銷啊，咁即係突然間係有促銷咧，我哋見到就多咗市民會落單啦。咁就喺限時促銷嘅時候就有人喺九月初就有。即係落訂買咗，咁俾咗萬幾蚊嘅，咁跟住咧，間鋪咧就突然間話九月六號至到廿二號就會暫停，係因為有人確診啊，嗰啲嘢又賴咗疫情嗰度，咁結果咧，訂咗嘅朋友要安裝，咁就又係推三推四啦，又改期，咁結果咧廿三號就失聯。24號就完全話自己會清盤咁樣，咁所以即係話喺佢預咗執笠嘅期間咧，其實佢都依然係即係不斷咁吸客啦、落訂啦，咁即係可能喺八月之後，基本上佢都冇乜幫人哋裝過，但係全係收單咯。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騙案咧，都係即係近年比較普遍嘅騙案嘅方式咯。 你覺得其實今次呢個即係情況咧，個關鍵同佢係咪網上買賣電器有冇關係咧？即係就算係一間實體鋪，都可能出現呢個情況嘅喎。就係、因為始終你譬如買冷氣機或者一啲大型嘅電器，你未必即時可以喺個鋪頭度攞走嘅，係之後先運貨或者之後先裝嘅。咁就會出現一個情況，你俾咗訂或者俾曬錢，甚至你之後先收到件貨，就可能出現頭先呢啲情況嘅咯。就可能個鋪頭用唔同嘅原因啦，未必係按時或者即係喺一個一定嘅時間係可以運到個貨嚟。咁其實係咪網上？根本就未必關係噶咯，係咪咧？ 當然啦，實體店都有機會係咁樣，但係網上咧，你更加係完全唔知道佢背景係點樣嘅。即係你實體店，你知道哦嗱，佢有個鋪頭喺度，有啲嘢喺度咁樣。但係你網上咧，你完全係佢開個 Facebook account， 跟住咧佢就開個 WhatsApp account， 然之後咧佢就透過網上同你回應啊、答問題啊咁樣。咁但係突然間佢三門大吉咧，你完全揾唔到人嘅，亦都聯絡唔到嘅。你即係你話佢平時鋪頭你都去交接下，咁但係咧網店你直情係唔知去邊度揾佢嘅。咁所以呢種情況咧就過去都有啲咁嘅騙案啦，亦都係有咁嘅情況。咁但係我見到海關都今次好積極嘅，即係喺我哋舉報之後，佢都第一時間就已經採取行動。咁你話網上嘅保障咧係夠唔夠咧？當然唔夠。實體店都唔夠，所以我哋覺得消費者嘅保障咧，其實一路都唔係好公平㗎。尤其是你俾咗訂金呢類預付式嘅即係消費咧，就真係完全係冇任何保障。咁所以喺條例裡面咧，可能都要有一定嘅保障呢類消費者。 即係現行嘅商品說明條例係冇監管到呢啲情況嘅，係嘛？或者你哋建議係點樣做咧？係 嗱，商品說明條例咧，佢有一個叫做不正當收取款項嘅，即係呢個都係有啲保障啦，以前更加冇添啦。咁所以今次海關可以做嘢咧，都係因為呢條例。咁但係我哋覺得咧，就係、譬如話佢喺預期交貨係冇辦法交到貨咧，就要可以強制要求退款。咁如果加入呢啲條款咧，就係話，即係當啲事主佢覺得佢係預期交貨嘅時候，咁佢就冇得推三推四啦，係嘛？即係若果係有呢啲條例咧，咁消費者個保障又會大啲啦。另外就係一啲譬如話消費冷靜期啦，咁之前喺2020年政府都有討論過啦，咁佢哋就話嗱冷靜期咧就係、可以用喺一啲 譬如話多投訴啦、金額大啦，甚至乎係即係經常有好多人投訴嘅一啲行業。咁、對於呢類嘅即係網上店嗰啲咧，佢哋就唔加入嘅，因為政府話即係網上消費似乎都係一個好普遍嘅現象。咁、但係就係正正因為咧咁普遍啦，咁所以更加需要保障。尤其是而家經濟唔好咧，我哋擔心咧呢類嘅案件陸續有嚟。 但講冷靜期，大家可能一諗就啊，可能我當下係一個即係受高壓或者未必好願意嘅情況下作出一個消費，咁就可能有個冷靜期，咁之後可以取消成個交易啦。咁有冇需要係所有嘅交易都係咁咧？同埋如果即係網上面要做一個冷靜期嘅時候，有啲涉及到海外嘅店家、買家咁賣家咁，咁、那個情況係點處理咧？ 嗱首先一樣嘢咧，就係冷靜期咧，就係唔係話高壓嗰啲嘅。我哋建議咧，就譬如話你預期交貨啊，就要有個強制嘅冷靜期咁樣。咁即係有個強制嘅退款啦。咁另外我哋睇翻喺外地啦，佢當然有啲指定嘅行業咧，或者指定嘅服務咧，係冇得有個冷靜期，因為利用咗啦嘛。咁但係咧，就係有啲消費咧。就係、可以擺落去有個冷靜期嘅，譬如話我買一個實際嘅貨件，你未交貨俾我，咁就過咗個期啊，咁大家即係你破壞咗個誠信，我係可以要求退款，而付款者嘅時候咧，即係佢係可以要求幾時退，咁一個指定嘅期限，咁如果唔退咧，佢已經可以入品，咁就唔會等咁耐。譬如話有一吳生佢八月要求退款，咁佢。過咗期冇交俾佢啊嘛，咁佢即刻如果係可以入品咧，咁相信件事就可以快啲揭發出嚟嘅。咁當然啦，你話網上交易咧係可以好多種好多款嘅，咁喺立例嘅時候當然要詳細去考慮，但係至少有個咁嘅機會啊。咁另外喺海外交易咧，當然可能我哋法例咧就未必係可以規限得到，咁但係有唔少嘅騙案咧，其實。在網上的事件有些都是本地發生的、所以我們看到呢其實就算你說國際上面沒辦法保障你本地的消費你都有得保障 就我就想問其實設冷靜期會不會反而對商家是少了一個的保障呢 在外國呢就有些冷靜期呢就、即都挺誇張的譬如說那件貨你去到十幾用了十幾日咁你覺得不啱用就一定要退款啦可以退啦咁又或者咧用咗30日啊，咁都可以退啦。咁呢啲我覺得我哋就可以用立一條啱香港用嘅一個條例啦。至少我覺得最基本啊，就係預期交貨有得退款咧，呢個係一個即係好重要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斌，同你傾到呢度。陳斌咧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嚟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周伟业 有个讲法是说成功的人有两类一是幸运的人二是努力的人两者各有成功之道但原来都有着同一个共通点成功的人都有一种保持成功的心态什么叫成功的心态呢卡罗道维克的《心态自胜全新成功心理学》一书或者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作者杜维克是史丹福大学心理学教授以及美国人文及科学院院士被公认为社会心理学以及发展心理学的国际级专家。他的研究指出人的性格多样但是其中一个分类是可以分为定型心态以及成长心态两大类性格。 所谓定型心态的人总是急于追求证明自我将所有成果二分为成功或失败而拥有成长心态的人则乐观看待自己的所有特质将个人的基本素质视为起点可以藉由努力累积经验和他人的帮助而改变成长 定型心态人格强调结果往绩成就而成长心态人格重视过程未来机会定型心态和成长心态这两种心态会决定不同的行为模式 举例定型心态的领袖会不断找机会去证明自己比其他人优秀他们标榜自己的功劳甚至会贬低他人相反成长心态的领袖相信人可以发挥潜能不谈优越尊贵 而在乎成长的过程，他们倾向谦卑受教，重视学习，而这个亦都是令人成功的成功心态。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心态自胜：全新成功心理学》，作者卡罗·杜维克，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目前香港就没有规定一些家居的不用的药物应该要怎样去处置它。见到有立法会议员就去信卫生事务委员会，就要求加入议程讨论一些家居的剩余药物的问题。详情请两位嘉宾和我们倾下，有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早晨。 早晨，早晨，林文。 早晨，林志源。我见你有去信话，即系一啲家居弃用嘅药物应该要点处理？你了解到而家目前一啲病人咧屋企一啲堆积咗唔用嘅药物嗰个情况有几咁严重，同埋点解会有咁大量嘅药物喺度咧？又 堆积如山嘅。咁我哋都有啲朋友啦，去过探访一啲长者或者伤老嘅人士啦，咁发觉咧佢哋好多药摆喺屋企嗰处咧，有啲过咗期，有啲可能摆咗几年。咁长者有时佢摆树又觉得可能有用㗎喎，又唔好抌住。咁然之后呢佢摆树佢又唔知点样处理。咁呢个问题呢你可以分析就係从一个源头出发啦，另外就係弃置啦，同埋中间点样处理三个方面。源头方面当然我哋知道香港好多长者，尤其是长者呢佢哋都系去公立医院专科门诊复诊嘅。咁而专科门诊佢好逼㗎啦，排期又好耐啦。咁然之后每一次俾药呢可能俾几个月。甚至乎半年，咁就攞咗啲药翻屋企咧，长者系咪会食咧？有啲长者可能佢都唔系好确定嗰啲药系点样食法。啊，当然即系医护人员有教佢，药剂师有教佢，但系唔等于佢听一次佢记得噶嘛。咁如果佢翻到屋企又唔知点食，食错咗，又或者佢总之佢就唔好想食嗰只药，咁啊或者觉得太多，可唔可以食少啲？于是乎佢可能咧个病情又控制得唔好。病情控制得唔好又未必有症状㗎喎，你糖尿唔係去到好严重嘅都未必会知道，血压一样啦，冇出一个重大嘅事故呢，其实佢自己血压高啲佢自己都冇感觉。於是乎又有啲长者呢喺下次复诊之前呢就因为一啲事故係入咗院。入咗院之后啲药又教过晒，其实佢可能真就因为冇食药所以教得唔好啫。咁入咗院之后出院又攞过啲新药，於是乎又旧嘅药呢又堆咗屋企树，唔知点算。所以呢个源头嗰处呢是出现了比较大嘅问题。包括呢就係、是、即係你每一次俾长者药物会唔会係一次过俾得太多长者唔識得点去处理嘅药物呢，又或者你係现在有冇一个好啲嘅方法解释得比较上清楚啲，或者俾多个渠道如果长者係唔係好明白佢药系点样食法嘅，佢有得去问呢。又或者会唔会有一个跟进，就係睇下佢个药物佢有冇食㗎，佢点解唔食啊。这些种种的呢都是如果做得到呢是可以减少个药物浪费，亦都是令到我们的病人呢是食药呢是个依存性是会好咗的。咁这个就是源头同埋管理的方面啦。咁去到呢跟住就是弃置的方面啦。咁总会有些药呢就是会弃置的，譬如可能你俾个病人是有需要时食，咁我冇唔舒服咪唔食囉。譬如系止痛药咁我冇痛㗎嘛，咁可能过咗一段时间我唔要啦，要弃置啦。咁亦都有时呢就真係可能嗰啲药呢佢冇食到，但係可能係抗生素啊，甚至乎会系一啲嘅安眠药等等。咁嗰啲如果弃置喺个环境嗰处当然系有问题啦。如果我哋而家讲緊都担心一啲超级细菌啊，一啲抗药性嘅细菌出现，咁我哋又有大量嘅药物包括抗生素喺个环境嗰处弃置咗，又冇好好咁处理呢，呢、這个亦都会产生问题。咁所以即系你见到成个现象都系对我哋整个生态环境影响之余咧，对我哋健康影响都系有嘅。 OK， 头先讲嗰两个情况先，源头先。如果源头系有时根本系一开始已经开多药嘅，或者有啲长者根本唔识点食啊，或唔记咗点食啊，而积聚一堆唔啱用嘅药摆喺屋企，咁究竟应该点样减少呢个源头嘅问题咧？你有冇啲咩建议咧？ 一方面呢可以呢每一次你唔好俾太多药嘅长者食先。有时你食咗隻药新嘅药，你食咗我食咗觉得真係唔係好舒服，咁我会停㗎嘛。咁你宁愿早少少去再配药嘅时候 你話翻俾醫生聽，或者甚至乎如果你有臨床藥劑師服務咧，藥劑師可以幫到你咧，就喂呢啲藥可能你真係快啲睇翻醫生，你要減啦。咁變咗咧，你每一次俾出嘅藥唔太多咧，咁、那個氣滯咧亦都會係減少。另外就係、是、咁長者佢到底有冇食？嗱，而家冇法子，即系你睇完醫生嗰幾分鐘見你，因為真係好忙，我都知道同事好忙。佢解釋咗你個病情，講咗個譬如化驗報告，話咗俾你聽你要食藥，咁啊寫藥俾你好食啦嚇，咁啊去攞藥。咁、其實你有冇時間就係問醫生，我係咪真係要食？我唔食啊得唔得咧？我食咗如果唔舒服點咧？好多呢啲問題其實唔出現嘅時候，長者亦都未必識得問。我哋有冇個方法俾到佢問咧？喺醫院亦好，喺社區亦好，即係呢個就牽涉到一個我哋叫做臨床藥劑嘅服務。我哋而家香港似乎咧發展係比較緩慢。咁如果你有嘅時候咧，你都發覺其實啲藥唔使一次過俾曬佢，食住啲先啊，然之後有乜嘢唔舒服，你問翻，然之後我哋再。如果需要找醫生再調教個藥物，如果不是的時候你繼續開給你，那變成你就病人管理的藥物也都容易，而且他吃得有信心，他知道有人問的，那的時候他那個依從性都會高了，那我相信這個絕對會對我們有幫助。但是就牽涉到呢，除了每一次給藥是可能少一點之外，你還要有地方給他問，咁就牽涉到，咁你如果俾少咗佢，下次一個禮拜或者一個月又要翻翻嚟醫管局，又要排隊攞藥，咪好唔方便？ 哦， 對嘅，因為我哋知道而家攞藥都係好忙嘅事情，都好煩嘅事情，等好耐。咁我哋下一樣要考慮嘅咧，其實呢啲攞藥，即係你補充藥物啦，叫做醫生已經處方咗噶啦。只不過藥房唔係一次過俾曬你啫，你係咪一定要翻醫管局攞咧？即係公立醫院，你可唔可以喺社區？譬如我哋都好多藥劑師啊，喺藥劑師嗰處有個公司人嘅協作，又可唔可以呢？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可以考慮噶嘛。 OK， 咁變咗方便到市民嘅時候，亦都俾到佢食藥嘅信心。 源頭先我頭先提到話氣滯啲藥嗰個問題，可能真係有啲藥係即係病情轉好啦，就唔需要再食嘅，咁始終要抌或者要處理啦。咁應該點樣係一個安全又恰當嘅處理方法咧？係 嗱，其實香港對於環保係好着重嘅。咁如果係譬如醫療人員啦，佢要棄置一啲藥物嘅時候咧，呢個叫做化學廢物，唔係臨床廢物，係化學廢物。咁化學廢物咧係有特別嘅回收箱去回收，我哋要分類先交俾佢哋噶。咁但係呢一樣嘢就只係限於醫院啊、診所啊、醫護人員。咁但係如果病人攞咗翻屋企咧，就屬於家居藥物，你抌咗就得噶啦。咁就好大件事啦。實際上如果我哋見到棄置藥物或者係浪費藥物嘅情況咁嚴重呢，我懷疑呢即係浪費或者抌咗藥物嘅數量呢，市民抌嘅可能仲多過我哋診所。咁嘅時候你咪即係變咗搞唔掂啦。所以我哋就需要有個新嘅制度出嚟，一個新嘅政策出嚟，係俾到市民呢，如果佢啲藥物係真係用唔到嘅時候呢，佢有地方可以方便咁去棄置咗佢，而又安全，係可以得到合適嘅處理。咁即係講緊喺社區入邊，譬如一啲母婴健康院啊，又或者系普通科门诊啊，或者其他政府嘅设施，可唔可以做第一个试验点咧？如果效果好嘅时候，亦都可唔可以，譬如联络社区入边嘅药剂师啊，或者系一啲地区嘅，譬如长者中心啊，佢哋可唔可以都帮手去回收咧？诊所又可唔可以咧？其实总有办法嘅，总有办法嘅。 OK， 好，唔该晒林志源，同你倾到呢度。林志源系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讲到一啲家用嘅药物可能多咗，又或者真系唔食啦嘅情况，唔服用嘅情况，究竟点样要处理咧？呢啲弃置嘅药物，咁佢提到系咪有啲点可以系回收呢啲家居弃用嘅药物咧？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再见。